你是从什么年纪开始不再相信童话的呢？接下来唱歌的这一位歌者，他已经辞世好几，在90年代，他曾经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他唱过《快乐老家》，唱过《为你》，这些歌我相信你一定都记得。他就是陈明。之后他退出了歌坛，结婚生子。这首歌呢，就发行在他已经不是那个拿奖拿到手软的天后，而是为人母亲的陈明。这首歌里有一个12点钟必须回家的那个童话故事里的姑娘，这首歌也是唱给她的女儿的歌，公主。 这是魔术方点亮黑暗里你手中的魔力棒，每段成长，每个姑娘都灿烂多么像公主一样。世界并不是太大，容得下梦想，还有爱在生长，冷暖日夜里陪你从容的绽放，在心里最骄傲的地方，明明想有了场，或者是书房点亮黑暗里你手中的魔力棒，每段成长，每个姑娘都灿烂多么像公主一样，张开无影的翅膀飞向着色天堂，12点的方向，放开你的心，沉醉你的梦想，画一道美丽彩虹，在梦出现的地方，这一刻的世界，爱情也可以滞留的心。 一首歌其实就是一个回忆的储蓄罐，比如快乐，在八十年代可能是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消费荡起小船儿， 在九十年代可也许是 不管天上地云怎么下路上行人怎么看我，祝我们快乐。 在新千年可大概是 一千天一千天一起过千年，一切放在面前，我走我想走的路线。 快乐因少而贵，用一首歌保鲜一段快乐，最美时光邀你一起 Happy Show。 我想我们小的时候听到的那些音乐的形态其实非常的有限，除了像祖英姐姐这种样式的民歌，就是来自于香港和台湾那种流行曲调的朗朗上口，其他的属于孩子的音乐好像非常的少。接下来这位歌者呢，他也不属于这个范畴，但是他有一把惊艳的声音。他也许并不是在唱功上多么优秀的那种歌者，但是你会一听就会记住他的声音。他叫做李玟，他的声音始终穿梭在东方和西方之间，并且能够游刃有余。在新世纪的时候，他发行了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非常特别的歌，叫做《魔镜》，取自白雪公主的故事。那个故事里手持魔镜的皇后始终是配角，可是在她的这首歌里，妖艳的皇后也有她的无奈。 魔镜魔镜告诉我，男人到底要什么， 请告诉我，男人。 少说话，让你疼我拍拍头，拉拉手不准先走，骗我自己你好爱我。 耶，我亲我亲，告诉我男人到底要什么。请告诉我男人到底要什么。 魔镜魔镜告诉我男人到底要什么。在这首歌里，即便是像皇后这样万能的女人也有无奈的时候，这是典型的放到了现代都市里的成人世界里的童话观点。时间回到11年之前，那是04年，还只有15岁的张含韵成了第一届超女的季军，但是她却是这场内地历史上最成功的造星运动的第一个受益者。在《女神来了》当中也看到了她的样子，好像还是没有太大的差别。她仿佛永远是那个住在童话里长不大的小姑娘，就像她这首歌里的样子，青蛙公主，她等待那个变成丑陋的青蛙，等待一个少女亲吻的王子。 去年冬天候鸟飞 真的不能再回来我身边。这首写满我们的歌该怎么唱完？此刻拨动的琴弦是否牵动你心弦？记得当时的诺言，说好我们永远不会变。如果有种永远是因为太想怀念那些唱的歌说的话，字字句句难忘它。 十八岁的天定格不老时间，老的尽是你我的世界，不经事的爱恋，不计算的亏欠，舍不得来说一声再见。青春的莽撞少年，难言的那一番想念，只盼一天歌响耳边，我们重回不老的夏天。 如果我是真的不能再回来你身边，那首写满我们的歌你怎么唱完？你那拨动的琴弦依然震动我心弦，记得当时的诺言，说好我们永远不会变。 十八岁的天定格不老时间，老的竟是你我的世界，不经事的爱恋，不计算的亏欠，舍不得来说一声再见。 青春的懵懂女孩 期待的这一番想念， 只盼一天 歌响耳边， 琴声走来才明白回忆没有人不眷恋。当时的诺言，说好我们永远不会变。 十八岁的天定格不老时间，老的竟是你我的世界，不经事的爱恋，不计算的亏欠，舍不得来说一声再见。 青春的懵懂女孩 这一番想念， 只盼一天 歌响耳边， 琴声走来才明白回忆没有人不眷恋。 不是所有的润滑油都能上太空，长城润滑油把复杂的挑战留给自己，让运转的世界更轻松。长城润滑油，航天级润滑保护，在您身边。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爸爸， 还没睡啊？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嗯。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啊？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块十块，103块，328块。爸爸，你看，400块耶！ 啊，哦，

谁的只字片语，可以读了好几百遍。像童话中的世界，如今出现在真实人生的眼前。在苦闷的时刻也有彩虹，哪怕只是轻叩你的肩。像传说中的爱情，如今出现在真实人生的眼前。当你拥抱着我，轻轻地对我说，你会爱我到永远。我就像 Cinderella， 等到了寻找我的他。爱情的过程总会有泪有挣扎，有你的温柔我就什么都不怕。我就像 Cinderella， 等到了寻找我的他。爱你是我付出最甜蜜的代价，快乐的 Cinderella 真爱得到了回答。时间如今出现在真实人生的眼前，在苦闷的时刻也有彩虹，哪怕只是轻叩你的肩。像传说中的爱情，如今出现在真实人生的眼前。当你拥抱着我，轻轻地对我说，你会爱我到永远。我就像 Cinderella， 等到了寻找我的他。爱情的过程总会有泪有挣扎，有你的温柔我就什么都不怕。我就像 Cinderella， 等到了寻找。出最甜蜜的代价，快乐的 Cinderella 终于得到了回答。 如不是这一把标志性的嗓音，这首歌里的张惠妹实在甜腻的有一点不太像她以往的风格。或许这并不是一个歌者最好的状态，但是却诠释了一个女人最幸福的状态。同样是台湾的金曲奖的歌后，同样是灰姑娘的故事，他们会唱出怎么样的不一样呢？这是戴佩妮填词谱曲的一首歌 Cinderella。 就想法 Cinderella 的眼泪，难 占有不代表你拥有全部，说好要结束，却一再的反复，能不能就到此为止，各走各的路。 是 Mary 挂断你电话，你那个 City 还热闹吧，把糟透的情绪给他吧，不可以吧。Jack 怎么还不接电话，该不会怎么早就睡了吧，啊，开着的电视你关掉了吗，其实只想听听你对的看法，总觉得没人了解吧，所以不回答，麻木跟着别人流行的步伐，总觉得没人理会。 想是因为他们不懂我吧，懒得去整理他们的想法，我无所谓的样子，我不想也罢，我不想也罢，我不想也罢。欧娟怎么还不接电话，该不会怎么早就睡了吧，开着的电视你关掉了吗，其实只想听听你对寂寞的看法，总觉得没人了解吧，所以不回答，妈你跟着别人流行的步伐，总觉得没人理会吧，所以不说话，三个半夜精疲力尽不想见想回家，总觉得没人了解吧，所以不回答，妈咪跟着别人流行的步伐，总觉得没人理会吧，所以不说话，三个半夜精疲力尽不想见了不想回家，哦，他们说我很情绪化，我想是因为他们不懂我吧。 一首歌其实就是一个回忆的储蓄罐，比如快乐在八十年代可能是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 在九十年代可也许是 不管天上的云怎么下路上行人怎么看我， 在新今年它大概是 一千天一千天一起过千年，一切放在面前，我走我想走的路线， 快乐因少而贵，用一首歌保鲜一段快乐，最美时光邀你一起 Happy Show。 小的时候那些伴着你甜甜入睡的童话故事你是不是还记得呢？今天我们在这些成人的歌里去听听那些儿时的童话。法国一位著名的作家，他叫做埃克苏佩里，他写过一本童话故事叫做《小王子》，这是一部成人也很喜欢的童话，也是我长大之后唯一买的一本童话故事书，因为你会觉得书中的主角小王子跟你非常的相似，很单纯很天真，永远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热情。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小王子，只是随着年龄渐长，有一些当初的想法渐渐地被你忘记了。这是黄建为为范玮琪写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小王子》，写在那个时候他跟黑人即将要结婚的时候，那是一个很特殊的节点，有很多细碎的美好的安静的孩子时候的奇思妙想，还有很久很久以前的那些事情的细枝末节都回到了这首歌里。小王子， 每一个 相爱的要错过一切，直到闭上双眼我才发觉，母亲的怀抱还守护在我身边，小时候的王子还住在我心里面。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今天我们要在一首歌里去回忆一个童话故事，这个童话故事呢，不是来自于格林，也不是来自于安徒生，它非常的中国，它是根据沉香披身救母的我们都知道的那个神话故事而改编的一部卡通电影，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投资号称是最大的一部卡通片，当时投了1200万，不管是设计故事造型，甚至是配音演员上，都是有着非常豪华的配音。我记得像姜文啊、徐帆啊、宁静啊、陈佩斯啊，都曾经在这部动画片当中担任配音，而刘欢、李玟和张信哲也演出了这部片中的插曲，这是《宝莲灯》当中张信哲所演唱的插曲《爱就一个字》。